等候。 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跟大家在空中相约。嗨，我的好朋友们，我是麦麦麦同学。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 的占据，我没有坚强的方便，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 的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心意。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奖励，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只收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空在你手里。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心意。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想你，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只收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空在你手里。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奖励，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颗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只收回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空在你手里，我却手空在你手里。 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 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灵魂伴侣，来自 Hebe 田馥甄，在22:19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你想听到哪首歌曲，或是哪首歌曲勾起了你的回忆，跟我们聊一聊看。 寒风萧萧，北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声星辰，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如流水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痴情换得一生泪影，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我独行，未经多少英雄。 里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边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Oh,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反映温暖和谐人文情怀的情满四合院，反映当下中国年轻人走出国门成长与蜕变的归去来，还有极具专业精准行业把控的外科医生，更有立足国际化大格局中美联合打造的长河落日。本周二经过日本原版授权的北京女子图鉴在优酷正式开播，首周六集更新之后，北京女子图鉴在豆瓣网上拿到了7.0的评分，这个合格线以上的分数似乎表明这次翻拍没有遭遇惯性滑铁卢。有观众评价说，这部翻拍剧对北奔一族重新做了定义，折射出了异乡游子在北京打拼的状态，不再是被动迷茫的漂泊，而是主动向前奔跑。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身在江南的小姐，你出现那闪耀的光线迷我的眼。 Hey baby， 我愿意一辈子只为你赚钱。你爱甜，我爱咸，我们天生一对，因为天文地理科学道理都说我们八字绝配。拥有你是我人生最幸运的事，我爱你的一切，特别是你眼角的痣。我们的故事不需要布置的，哪里都是晴天，用世上所有颜色形容白色，勾勒不出那画面。永远有多远就多远，见鸳鸯不羡仙。你的美丽无法抗拒，是自个赋无法言语，学着魔的回避。 梦见你只要你一个吻就可以，你害羞我强求，想回到那时候，我躺着你睡着，温柔的依偎，我以为要是如此的近， 可那感觉就 像是下过雨后的夏天， 我们 像是下过雪后的冬天， 可那春秋 哦 被偷走， 哦 像是下过雨后的夏天， 我们 像是下过雪后的冬天， 可那春秋 瞬间 I miss you girl、oh, 秋风吹叶满天浮现的画面 I miss you girl、oh, 仿佛你一直都没离开身边 I love you girl、oh, 你落在谁的边拆穿了一切 I hate you but I 学着去放纵，去盲从，去享受黑夜中那耀眼霓虹。我妄想能抹掉，能洗掉，能忘掉我胸口那锥心刺痛。我想捧，我就捧，我享受，我自由，就算那会是无底洞。人比他会一种心碎前的内容，眼泪却还拉扯美梦。 梦见你，需要你一个吻就可以。你害羞，我强求，想回到那时候。我躺着，你睡着，温柔的依偎。我以为心跳是如此的紧， 可那感觉就像是下过雨后的夏天。我们像是下过雪后的冬天，那春秋。雪后的冬天，那春秋，哦，被偷走，哦哦哦。 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哈，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周六快乐。那在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的点歌厅上呢，很多同学也来报道了啊。今天呢看到了一只倔强的小风筝，说想听一首浪漫雪夜，不知道说什么祝福好，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祝福，一切尽在不言中，或是呢你是不是最近呢有什么样的想法，想把这份浪漫的传递，但是呢又说不出口，对不对？艾维麦他说我来了啊，刚刚播的那首千年梦的 demo 勾起了他的美好的回忆，之前呢也参与过我们的节目的线下的活动啊，看过我们的舞台剧，对吧？而既然都被小周周抢先点播了，那我今天希望可以听一首生命树哦，这是一首什么歌？生命树啊。损损大人爱肉肉说想听一首好妹妹的歌曲，把这个周末的愉快的氛围跟大家分享。皮卡瑞他说呢，今天呢很想点一首歌，很特别哈，因为呢想点一首难一点的歌，就是叫做爱一个人好难，点歌不难，爱一个人确实不容易，生活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不易，那两个人的相处需要很多很多的默契，需要很多很多的缘分，更多的是两个人的感情的经营。 你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你怕属于我们的船飘飘荡荡靠不了岸，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事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不管相见的夜多么难堪，简简单单的说爱是不爱，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为何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爱一个人好难，想要把你忘记真的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朝朝暮暮的期盼永远没有答案， 当初你选择一刀两断，听你说声爱我真的好难，曾经说过的话风吹云散，站在天平的两端一样的为难，唯一的答案 一座孤有你来自我随自的气感，ビルの谷間に傾いて隠れてく、通り過ぎる僕らの毎日、ちっぽけなことで泣きそうな時もある、

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爱要精心来雕刻， 我是米开朗基罗。 有点甜，生活里面呢甜甜的感觉很多很多。无论呢是在电台里面听到了一首哇糖度很高的歌曲，还是呢想想在这个一周啊发生的有趣的甜蜜的事情哈、啊、甜蜜的一个相遇，甜蜜的一次用餐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你未来生活当中的满满的美好回忆。在23:0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继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点歌贴，可以呢直接留言哈、哦，来说一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或是有怎样的想法想要传递一下。桑尼星他说，我想要的都会如期而至，希望独家记忆。 吹过的袖口，了解一直怒吼，是谁去动了我，让我为你而弹奏，把下弦的前奏，是为生物而歌颂，大金琴坐在角落，双键盘缓缓地走。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睡。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距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距离？ 前面我忘记了是那个夏天，你轻靠着我飘散而过的落叶，为了誓言，让誓言延伸就像永远，迟钝如我也感觉到的边缘，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距离却越明显，持续地提醒我现实的界限。有一遍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你言辞闪烁，原因当然不明显，试着倒转回到从前，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画面永远明确，就算是闭上眼也无法否决，我怎么会让自己舍身不断设限，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爱失去你的包围，每次退后又错过你的世界一点，我没有办法清醒你负心的对决，你却轻易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爱有了你却失去了我的一切，衡量你的心局限到我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闪烁原因当然不明显，试着看见，让时间倒转回到从前，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画面永远明确，就算是闭上眼也无法否决。 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爱有了你却失去了我的一切。衡量你的心只限到我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 23:20，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周末夜晚的好音乐。咚咚咚，新老说，既然雪中情都有，那麦总裁希望给你笑一个，猜到了一个歌名哦，不好笑。 顺着我手心的线，牵着感情的意念，你和我笑得很甜，两颗心风风雨过这几年，说再见像昨天，像萤火虫点亮了思念，在每天就明天，我们牵手写纪念，有夏天还有秋天，幸福的瞬间，有时间有留恋，笑容化妆我的脸，爱会像萤火虫改变，快乐灯火的弧线。 Don't come easy. 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麦 ，Radio Star。 啊哈！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23:27，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此时此刻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在路上开车，在 radio 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是呢通过网络的方式，在网络用电脑、用 iPad、用手机，各种播放网收音机的神器来收听呢？哎呀，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一聊起这个话题，在周末的时候呢，就想问候一下，周末呢形单影只的朋友啊。周末了，这个工作嘛，各忙各的，很正常。一到周末的时候，如果你还是一个人的话，或是呢，这个没有一些这个呼朋引别的朋友呢，在周末的时候召唤你出去玩的时候呢，你应该思考思考，你是不是这样就孤单孤独的这个状态很久了。但是话再说回来了，如果找到一个恋人呢，两个人呢，有一种甜蜜，但是呢，也会有一种小小的，你知道，就觉得哎呀，这好像怎么讲呢？比起恋人，很多人呢在都市里面啊，想要找的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亲密的朋友，一起住、一起吃、一起玩耍，相互陪伴彼此呢，又各自可以有各自的空间和生活，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呢感到无聊，更不会因为呢是情侣而相互呢有的时候啊会虽然有甜蜜，但是像我刚刚讲的，有一点小小的约束着对方啊。不知道这样的朋友、这样的甚至说这样的闺蜜，你生活中有没有？那不妨在下一时段，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节目当中的最后一个时段当中呢，送给闺蜜一首歌好了。现在可以呢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送出的祝福歌曲一并呢发上来，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搜索麦家族。 他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他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傍晚本市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北部地区还有沙尘天气，外出请注意防范。入夜之后北风逐渐减弱，明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适中，适宜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部地区有沙尘天气，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天 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那你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 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一样我 前两天呢 Penny 戴佩妮在武汉举行了个人的这个粉丝的演唱会哈，原本的顺利进行的现场却突然被一位走音的粉丝，一个胖叔叔，一个有点体型微胖的粉丝叔叔打乱了节奏。然后就唱这首怎样的时候呢，到了副歌，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为什么突然节奏卡掉？他唱了如果两个字之后呢，就开始这个递麦克风和粉丝互动啊，就欢迎上的朋友跟我一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戴着眼镜的这个男粉丝冲上台，在这个台边的台口呢跟他来演唱。结果呢他唱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就像一直的忍不住的笑场。戴佩妮呢在现场的表情凝固住，你知道，就石化了。然后呢这个粉丝当时听过之后觉得很可笑很有趣，对吧？瞬间的戴佩妮的表情呢就献上了非常诚实的表情包，然后呢继续呢把这首歌唱完，但是呢手呢一直捏着大腿。唱完之后他说自己很后悔呢，就自己开的演唱会含着泪掐着大腿要把演唱会举办完。出道18年，第一次掐大腿唱歌的戴佩妮哈，感觉真的不知道到底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怎样，不知道以后再唱起这首怎样的时候会不会有怎样不同的阴影。 等一下，我也突然间有了一点点的阴影。为什么？我为什么刚刚那句唱不了呢？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哎？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好了。像开始时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Yeah.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OK， 好了，我还是那个朝阳区歌神，没有错。那就卡不上节奏了。23:38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在每个周六夜，2018年的每个周六晚上9点钟，每个周日晚上10点钟、90点钟，三五好友在空中，当然不变的约会就是这里，每个周末的限量收听。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很严肃的告诉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麦同学，留言 at 麦同学就加我一下就好了，或是呢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放给大家一首歌曲，对大家的一点点小小的表白哈，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What's DJ 麦，亲爱的， 我感动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还旋转着，我感动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边唱冰淇淋来自于远方，那坚定的信仰远在那西边，总有使者的身影，我总是看着风中央一个爱的蒲公英。经过两天我们穿越丛林，看着山顶如年光淌的白云，面对着阳光就不需要那阴凉，拥有不同心境，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需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呼吸，不知呼吸关系怎么说玫瑰想着这爱情，那叫那一把玫瑰花的花瓶，是否聪明不是否笃定，是不是真的有童话走进世界。 hey, 我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缤纷的音乐盒，布满还旋转着，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静静的像一的女女盼过雕塑闪烁，在脚下经过的一条蜿蜒小河，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又竟然一个色，整个山坡苹果树一红头，还有感情泉水打过掌印，橘子都成熟，店里面还有泥鳅，真的快乐全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纯净吹的风铃，许愿要找个流星，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爱让我更自由，一起大声说出口，跟我一起手牵手，真心来永久，这就是爱的生活。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叮咚的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平淡的配可乐，爆米花还温热，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 提到的潘玮柏，一提到的周杰伦，哇，好像听到了很多青春的心跳声。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砸了份工作，连你说啥感激。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如此的刀子。我你又曾经问过，你那些天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雪下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既然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爱唯一的麦他说，那我抓一下节目的尾巴，送一首歌给我最爱的闺蜜小杰同学，希望她可以永远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是呢保持健康啊，要永远的对她说爱你哦，我的闺蜜小杰。 Go。 深深的眼神锁定我，嘴巴咬一口这苹果，城市丛林恋爱生物，别当笔画和笔书，北欧几点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爱走钢索，小游戏，你和我在这场戏，超级小小 fantasy， 爱就是本能的意，陪着我们的 party， 我们是个 cowboy， 我们是个 cowboy， 我们是个 cowboy， 我们是个 cowboy， 我们是个 cowboy。我的秘密，心里在打什么主意，我只不过不个准你，你也不用注目力，再没有任何的惊奇，别抗拒我的美人计，恋爱动物的有不起，男孩女孩要注意，保留一点点手臂，的是一 get the dance started. 青春有你 I'm my man 经那么久，我待在这没有你的冰河之中，只有回忆不断在重播，已经冻结的爱也不会再暖和，把我很好说的的消息，就算是我已经往前走，我也徘徊在所有美好往事左右，我的心已死去好久，就在你不再爱我的那一天 好啦，时间过得好快，在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麦同学要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10点继续回归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麦同学祝大家晚安。 Oh my radio star. Oh, if there's one thing to be taught, is dreams are made to be caught, and friends can never be barred. Doesn't matter how long it's been, I know you'll always jump in, 'cause we don't know how to quit. Let's start a riot tonight, a pack alliance tonight. In this world, he who stops won't get anything he wants. Play like the top 1% till nothing's left to be spent. Take it all, off the take, celebrate, be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Welcome to the other land of dreamers, brothers, sisters, others. Yeah, we all fight like that. Oh, the bond is deeper than skin, the kind of club that we're in, the kind of love that we give. Oh, ever since the dawn of mankind, we all belong to a tribe. It's good to know this one's mine. Let's start a riot. Call the cops. We are the